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道光25年5月29日，一支东方远征军抵达澳门洋面，义律的叔伯兄弟乔治任东方远征军总司令，他们有什么企图呢？ 乔治和义律进了司令舱，脱去雨棚，用毛巾擦去头发和脸上的雨滴。司令舱空间狭小，二人面对面坐在一张小桌旁。义律问道： 乔治，你见到奥克兰勋爵了吗？ 没有，我在途中耽搁太久，奥克兰勋爵派人到西兰通知我直航中国，不必绕到加尔各答。哎，伯麦爵士和布尔利少将在什么地方？ 伯麦爵士是从澳大利亚调来的海军准将，被任命为远征军的舰队司令。布尔利少将是西兰首府科伦坡的驻军司令兼第18步兵团的团长，被任命为远征军的陆军司令。 他们两个去舟山了，军队集结时间过长，再等下去只会耗得失劳兵疲。你来之前，我与伯麦爵士和布尔利少将已经商议过了，决定提前行动。伯麦爵士率领威里士里号战列舰、双桅护卫舰康威号、鳄鱼号和运兵船响尾蛇号驶往舟山，陆军各团搭乘运输船尾随而往。这里只留下炮舰都鲁一号和双桅护卫舰拉恩号以及哥伦拜恩号，啊对，还有进取号火轮船，外加两个孟加拉步兵连，由亨利·施密中校统一指挥，负责封锁珠江口。 全权公使兼总司令未到，军事行动就已经开始了，这让乔治心里多少有点不自在。东方远征军来自世界各地，按照国防大臣的计划，应当在4月底在新加坡完成集结，但是不同的分舰队距离中国远近不一，风信无常。澳大利亚分舰队3月底就到达新加坡了，来自印度和孟加拉的陆军5月中旬到达中国水域，南非舰队刚到，从英国本土派来的分舰队还在途中，还没到呢。 乔治比预定时间晚到两个月，义律的做法也无可厚非。乔治对义律说：“查理，你比我了解中国，我比你了解军队，咱们两人分一分工，我负责军事，你负责谈判，你看如何？”义律点头赞同。乔治从皮包里取出两份文件，这是巴麦尊勋爵写的致中国宰相书和第三号训令，是我们的行动纲领。两份文件有不一致的地方，以第三号训令为准，你看一看吧。一个月前，游船就把致中国宰相书送到了澳门，第三号训令则是由乔治亲自带来的。义律拜读过致中国宰相书，他的前半部指责中国的钦差大臣暴力收烟、软禁和虐待英商，侵犯英商的人身权和财产权，后半部提出赔偿要求。义律抽出第三号训令读了一遍，他涵盖了致中国宰相书的全部内容，并将英方的要求具体化为15条，涉及赔偿军费、赔偿英商损失、清算商欠、明定税则、废除漏规、废除垄断、增开通商口岸、割让一座海岛、两国平等交往、保护英商身家安全和财产安全等等。巴麦尊勋爵特别指示要先打后谈，首先武力占领舟山，再以舟山为质押物去大沽口与中国人谈判。义律看罢说：“乔治，这中国宰相书和第三号训令的每一条款都是一把利剑呢，刺在中国皇帝的心上，尤其是割让海岛，对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啊。”“嗯，巴麦尊勋爵指示增加口岸和割让海岛可以二选一，如果中国皇帝不肯割让海岛，可以改为增开通商口岸，给予我国商人居留权，并承诺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。”“哎，巴麦尊勋爵小看中国了，他的这些要求太高，可派来的军队又太少，以7000多水陆官兵逼迫一个3亿5000万人口的东方大国屈服，你不觉得这太困难了吗，乔治？”“呵呵，我们的底线是什么？”巴麦尊勋爵口头指示：“假如中国大皇帝顺利接受我方的全部条款，我国政府可以考虑控制鸦片的种植和生产。”义律的蓝灰色眼睛闪过一丝忧郁。中国皇帝关心的是白银外流，白银外流才是中国禁烟的根本原因。巴麦尊勋爵还说，只要中国皇帝同意开放口岸，大英帝国政府可以禁止我国商人从中国带走白银。哦，当然，所有让步必须以中国皇帝接受我方的全部条款为先决条件。义律把两份文件收起来。医院那边反应激烈吗？在野党反对这场战争，在下院表决时，辉格党仅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战争提案。反对党领袖格拉斯顿勋爵把这场战争说成是鸦片战争。远征军的部分官兵也对鸦片贸易有异议。巴麦尊勋爵要求我们淡化鸦片问题。说实在话，我对鸦片也有看法，这种东西害处大于益处。可是查理，我是军人，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为了鼓舞士气，我不得不扮演愚人节的把戏，把乌黑的鸦片尽可能说得白一点。 是啊，乔治，一场正义的军事行动将因为鸦片而受到玷污。巴麦尊勋爵还有什么指示？ 他命令我们不得在致中国宰相书的信套上加写丙字，必须以国书或照会形式递交。 这，义律皱了一下眉头。不写丙字，中国官线是不会接受的。 哦，为什么？ 我在中国工作了多年，至今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中国皇帝不许广东官线与我们平等往来，商务监督署的所有公文只能通过十三行公所转呈两广总督，信套上必须加写丙字，不得封口，以示恭顺。现任两广总督林则徐可是一块又臭又硬的顽石，一头固执的公牛。致中国宰相书不加写丙字，他会拒收的。 那我们该如何递交？ 该在其他地方投递吧。我已经把致中国宰相书抄录了三份，准备在厦门、舟山和天津三地投递，由那里的中国官员转呈中国皇帝吧。伯麦爵士和布尔利少将去了舟山，我另派勃朗底号三桅炮舰去厦门专程投递国书。至于这第三份，由我们亲自携往大沽口递交。巴麦尊勋爵还有什么训令？ 他要求我们全面封锁珠江、长江以及黄河的出海口。我估计有了这些手段，本次出兵将有征无战。 我军已经这样做了。伯麦爵士出发之前写了一封致广东官线的公开信，派人登上海滩插了一块木牌，把公开信粘在木牌上，告诉中国人我军正式封锁珠江口，停止所有贸易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林则徐戴上老花镜，展读新安县送来的急件。天气又湿又闷，他不时用手巾擦一擦额头和脸上的汗。新安知县张希宇禀报，最近英国兵船陆续抵达香港和澳门水域，总数不下30条，船上番兵众多，枪炮林立，估计兵额有6000-7000之众。两天前有个叫伯麦的遗囚派人上岸，在海滩上插了一块木牌，附沾了一份汉字说帖。张希宇把说帖内容禀报给了林则徐。这份说帖不知出自何人一笔，文理不通，词不达意。林则徐读了两遍也没有完全看懂，他挑高嗓音叫道： 梁先生，钱江。 梁廷南和钱江正在隔壁的签押房里议论粤海官制的初稿。钱江听见呼唤，答应一声卑职在，绕过门槛进了花厅。梁廷南迈着方步跟在后面。林则徐说： 你们二位看看这份说帖，揣度一下遗囚伯麦他想干什么。他居然使用玉字给我们下起命令来了。 林则徐抖开折扇，呼哒呼哒的扇风，扇面上有制怒二字。钱江是机要幕僚，经常替林则徐草拟奏稿、咨文和谕令。梁廷南是精研文字的饱学之士。两个人把伯麦的说帖传阅了一遍，钱江说： 这应以诡谲，凡事虚张，这份说帖啊就像出自一个醉鬼，词不达意，表述不清。卑职以为遗囚伯麦是想说他奉英国国主之命到北京告御状，控告您和邓大人对英国商人不够秉公， 说你们诓骗皇上，他们想恢复通商。至于这后半段的文意嘛，太混乱了，卑职也读不懂。梁廷南那可是咬文嚼字的行家里手，拿着放大镜讥讽地说道：“什么叫所有粤东船只不准出入粤东省城门口啊？粤东省城就是广州，但广州城里没有船，所有船都在城外，何来不准出入省城门口？”文意不通，不通，十分之不通。沿海各邑乡里商船可赴英国船只停泊之处，贸易无妨。这个房字错了，应当写女字旁的房。既然要封锁，还说什么贸易无妨啊？把说帖写成这个样子，可笑可笑，十分可笑。钱江说，这英逆来船30余条，就算桅高船大运载营多，充其量只能运上个5-6千兵丁。这么小的军队不过是乌合之众跳梁小丑，能在海疆制造边信却成不了大气候。我们泱泱大清有80万水陆大军，以无限之中华与有限之英夷对战，不独以十抵一，就是以百抵一也能将其剿灭殆尽啊。一船要是泊在汪洋大海，我军可以以逸待劳，他要是胆敢闯入内河，一则潮退水浅，二则火石庆尽，三则军火不济，他们就会像海鱼登岸，自来送死。大人，以卑职愚见，英夷大股兵船来我大清，一是武装运送鸦片，二是取到天津向皇上递禀书，恳求恢复通商。林则徐没有说话。道光派他禁烟时提出了两大要求，一是鸦片要根除禁境，二是边信不可轻开。广东边信接连不断，林则徐一直轻描淡写，此番英夷带兵北上告御状，意味着边信越闹越大，大到他控制不住的地步了。梁廷南说，这事儿有点闹大了，英夷是食肉之民，离了茶叶大黄就消化不良，有生死之虞啊。朝廷下令停止英夷贸易，这可能有点过头，办理遗物真是不能太绝，总得给人留下一条活路啊，要不然人家非打上门来拼命不可。钱江听罢揣测，要是英夷赴天津告御状，说该国久受大皇帝护贸之恩，以恭顺之词恳请恢复通商，皇上未必惩罚到底，可能会忧以怀柔呢。林则徐意识到自己办砸了差事了，隐隐约约有雷霆电闪即将袭来之感。这种袭击并非来自英夷，而是来自道光帝。道光性本苛察，小错大成，轻罪重罚，要是不把事情原委说清，龙颜大怒之下，做臣子的很可能大祸临头。想到这里，林则徐的心情越发沉重了。他吩咐道，英夷驶往天津，投递禀书恳请通商，这种可能性很大呀。攻略海疆制造麻烦，则是达到目的之手段。现在有几件事要办。其一，我要亲自拟稿，把英夷北使的消息奏报朝廷。其二，钱江，卑职在，你代我拟一道敕令，发给关天培，命令他在乌永之大壕头一带增添20条大船，载满石头。万一英国兵船闯入内河，立即填塞河道，断其归路。其三，你再拟一道字文，抄写6份，飞资福建、浙江、江苏、山东、直隶和奉天，告诉他们现在正值南方时， 汪洋大海茫无界限，广东水师无法遏制鹰逆，扬帆北去。战争迫在眉睫，林则徐再次做出了误判。他没有预见这将是一场改变大清命运的战争，以为海疆出现了类似倭寇之乱的边信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公元1840年7月2日，英国远征军的先遣队绕过牛鼻水道，进入舟山水域。先遣队是由4条冰船、2条火轮船和2条运输船组成，舰队司令伯麦准将和陆军司令布尔利少将都在这条船上。伯麦毕业于普利茅斯皇家海军学校，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参加了墨西哥湾大海战和特拉法加大海战，还参加过英缅战争。15年前，他被派往澳大利亚。澳大利亚是一块新开发的不毛之地，人烟稀少，生存条件十分恶劣。他奉命勘测和考察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海域，绘制详细的海图。伯麦血性耐劳，办事果断，思维缜密，是一个颇有主见的人。英国政府中有人认为澳大利亚北部是人烟罕迹的戈壁滩，不宜建立殖民地，可伯麦却坚持己见，屡历挫折而不悔，先后在梅尔维尔岛和考伯半岛建立了邓达斯要塞、威灵顿要塞和埃辛顿要塞，为英国的拓土殖民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。6个月前，他接到海军大臣的书面命令，要他出任东方远征军的舰队司令。他立即率领威里士尼号和都鲁伊号以及鳄鱼号驶往新加坡集结待命。他本人则亲自赶往加尔各答，拜会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，商讨组建舰队事宜。布尔利是一个60多岁的老军官，他也接到通知，要他出任东方远征军的陆军司令。布尔利15岁从军，参加过西印度群岛战役、加拿大战役以及印度次大陆的麦苏尔战役，具有丰富的登陆作战经验。4年多前，他率领英军第18步兵团进驻斯里兰卡，被任命为科伦坡驻军司令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这支英国远征军的先遣队进入舟山水域后，舟山的官员们有什么样的反应？英国远征军又提出了什么要求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